你。

什么，一秒钟都嫌多。I can't stop loving you, whatever you wanna do。 请告诉我，赴汤蹈火，别说我想太多。 犯了什么错，遇见你这样的朋友，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，改变我单调的生活。嘿，我到底起了什么呢，遇见你这样的朋友，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，感谢你伸出的双手。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，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，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。

眼里的胭脂让我想不起素面若桃花霜我含情的那个你，或是缘分都不对，人只会对准时机，有一天你把我忘记。 门前石板路见多，是夕阳流浪的陪从，一淋儿起着经过，乱想见过的冲动，佳木千两把他每次舍不飞绕青山村，韶华一世该断了，前尘地妄想。门前石板路见多，是夕阳

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 No words. 不想听你的建议，给我点时